更多精彩内容。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非常著名的，又有这个医学学历，又有这个心理学学历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一位专业人士啊，汪冰，和听众朋友们再次分享《人类简史》。因为《人类简史》这本书好像在刚刚出版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呢曾经简要的介绍了一次。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专家汪冰再读《人类简史》。汪博士，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吧。 嗯，大家好。不过在《人类简史》这样的书面前，真的不敢妄称专家啊。那 你好像要把这40亿的地球加上十几万年的人类一起都研究了，这好像也不太可能。 嗯， 这好像你好几个博士加在一块儿能研究出来吧。 对，可能需要好几个人，好长时间。 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些朋友可能已经读过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没有读过这本书。那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吧，或者说你认为的主要内容，因为这样的一本书真的是每个人读起来可能每个人理解的内容都不太一样。 嗯， 你先说，然后我继续。 我觉得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感觉就是那种摇一摇中了大奖的感觉。 这个好像比我们的摇一摇容易，因为这个大家只要喜欢您到这个书店去找中信出版社的《人类简史》，您就能找着，您就能中奖。 那言归正传呢，刘莎刚才问我这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啊。对我来讲，《人类简史》这本书意味着什么？就是它的副标题从动物到上帝，就是讲人类今天我们看上去很自然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文化，比如资本啊，甚至网络等等，这些在人类的历史上其实它都不是一个自然的出现和产物，它都是因为人类之前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点点出现的。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开始吃麦子这件事情， 有刺儿针尖对麦芒，那麦芒说的就是这个麦子，就是咱们那个面。 嗯，大家可能每天吃这个面食的时候，或者我们现在每天这个粮食供应都可以吃饱，就不会想到说粮食这件事对人类社会的形态改变在哪里。 其实人类社会吃饱了也不过几百年，没有吃饱太长时间，就是说粮食非常充足的时候。 哎，书中就讲到了，其实不是人类最终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人类啊！我就用这一点来讲讲。我对这个书最深刻的一感受就是，你发现你认为人类就应该这样的，社会就是这样，因为你生下来 平均每周也只需要工作35到45小时，他们大概只需要每3天打猎一次，每天采集3到6小时，一般时期这样就足以养活整个部落了。而很有可能啊，大多数的远古采集者住的都是比刚才提到的这个沙漠啊更肥沃的地方，所以取得食物和原料所需要的时间呢甚至要更少。更重要的是，这些采集者可没有什么家事负担，他们不用洗碗，不用吸地毯，不用擦地板，不用换尿布，也没有账单可付。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采集社会的时候，大家活得真舒服呀。可能吃的有点惨，今天吃的特别多，明天吃不饱，但是总体来说过的这个日子还是非常非常悠闲的。哎，汪冰你知道吗，我觉得通过看《人类简史》，我觉得我们人类啊，虽然各种的科技越来越发展，那么各种的这个家伙事儿配得越来越全，但是好像我们活得越来越累了。我希望能回到远古的这样的一个采集狩猎的时间段。 你说的这一部分也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还有一段画了红线的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骨骼化石的证据证明啊，远古时期的采集者其实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经常挨饿或者营养不良。比起后来的农业时代，大家知道怎么样吗？他们的身高不仅更高，还更健康。但是有人就说了，我们听说那个时候的人只能活3-40岁啊。 那是因为他们在前面10年特别难活过去，各种各样的疾病， 哎， 谁让他们没打疫苗呢？ 没错，因为儿童的早夭。 哎，所以啊，他们只要熬过了这个30-40岁，那么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也有长寿的，60岁、80岁的，前提是你只要熬过前面那几十年，那么还是比较常见的，对不对？ 没错。 哎，我觉得我对这个书的印象非常之深，是吧？我没有看着书就把原文几乎给你重复下来了。 我正在想给你找错呢，就居然没找出来。但至少说明刘莎老师可能特喜欢看养生书。 你生生把人类简史变成养生了。 咱们还是听个片花吧。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今天一起来分享啊，《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刚才呢，是给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了一下这本书有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我们俩就是怎么说，我们俩就每人再配个三五张嘴，也说不完这个书里的内容哈。 我们再配三五张嘴，我们的听众就得再配三五双耳朵，是吧？还得配好几个大脑。 这人在咱俩的这样的一分钟之内又进化了好几层。 嗯，但至少说明这本书的信息量是特别大的，我们都特别希望近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觉得精彩的部分。嗯，比如说我还觉得一个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关于钱。 这本书里面提到钱了吗？那么明确的提到钱了吗？ 你看，我就说你把它看成养生书了，我看成致富经，你知道吗？说钱本身啊，他举了个数字，现在全球只有十分之一的资产就是钱，是流通的纸币，剩下90%， 剩下90%黄金、珠宝、钻石，是吗？ 嗯，不对，剩下90%都是电脑上的数。 你这是杠杆儿 ，n 倍了杠杆儿。 嗯，你看就做理财的人啊，确实是说明钱是全人类共同的一个什么叫神话也好，叫信念也好，它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账上的数字，而不是真实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钱这件事的诞生啊，对人类来讲真是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管你说什么语言，可能你用美元，你们都可以交流，摁着计算器就可以了，对吧？其实这也凸显了人类社会一个特点，人类社会是一个基于信念的社会。他书中举个例子，你把几百只猩猩放到这个纽约时代广场， 你跟他说我给你每个人10块钱，要你在这站得特别直的待5分钟，你能答应吗？猩猩估计不行，但是要跟人这么商量，人就能做到。 因为大家都相信钱的价值，也默认这种游戏规则，其实这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有没有想过，咱们如果把这个纸币啊换成香蕉，跟猩猩说你们要老老实实在这儿站五分钟排成一队的话，给你们每个人100个香蕉，每个猩猩100个香蕉，你说他能答应吗？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嗯，这个是可以训练出来。但是刘莎说到了另外一点啊，就是我们怎么跟猩猩说给他多少香蕉，让他等多久？当然这可以通过训练慢慢教了。但这就是人类社会另外一个巨大的可以打败很多种族的地方，就是语言。 嗯， 就是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比如说那几百个猩猩放在那儿哈，大部分猩猩都不可能这样，比如说我2天以后给你兑现10根香蕉， 我请珍妮古道尔做这个事儿。 那有可能 是吧。 但是人站在时代广场说你不要动啊，1星期以后给你兑现2箱香蕉。我们不仅可以沟通，你不干了，你要马上吃。 站一个星期才2箱香蕉，这成本这个太高，得到的这个利润太低，我算算不合算。 嗯， 像还是拿这事跟猩猩说吧。 太精的排除到我们的实验范围之外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人能通过语言交流，还要通过信念系统去维持某种社会秩序，这就让人可以集群，可以为一个目标战斗，比如说国家这件事。国家的概念啊，第一个是疆域概念，第二个也是人的信仰概念。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就是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在战斗的时候，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国家从某个角度也是一种既是实在又是虚拟的存在。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呀，我们特别要提到一句啊，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说珍妮古道尔就是全球著名的研究黑猩猩的专家，然后像很多什么黑猩猩重返原野啊等等的著作，都是出自他的，其实就是他的好多的科考的这个记录，然后整理的书，而且在全球也非常有名。就是即便这样的啊，非常善于和黑猩猩进行沟通的女科学家，那么想要跟黑猩猩说清楚，说你在这个纽约时代广场你站1星期，每天给你1箱香蕉，或者每天给你2箱，你同意不？也很难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是吧？ 对，所以人类就进化出了这些功能，让我们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嗯，其实说到这一点还特别要强调啊，那么人为什么能够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和我们人啊能够说这么复杂的语言，能够记录啊， 也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如果你仅仅是简单的语言，你可能说这儿有一老虎你跑吧，那么这样简单的语言动物也能够了解，因为它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能够了解。 嗯， 但如果说特别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只有通过刚才的文字啊语言才能够传递清楚。 特别像刘沙讲的，记录太重要了。一代人的科学发现和对人生的体验和社会经验，如果不能够传递下去，这一代人其实就白活了。如果只能通过语言的话，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记录的。特别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金钱系统， 哎， 你要没有符号记录的话，你怎么知道人存多少钱，对不对？ 嗯， 上一代，特别是比如说你的债主死了，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传递就保证了社会的延续性和文化的延续性。这个记录啊，我觉得应该是人类的一个专长。 刚才我们提到了多次的纽约时代广场，真不是给纽约时代广场做广告。那我们接着再提点其他企业，可能这种广告嫌疑就会轻松，就会轻一点了。咱们来说一说特别著名的那个标致汽车啊，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标致汽车它的那个标啊，是一个狮子这个身子的一个人。那其实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有好几种人类当中的一种人。那么这个标致汽车为什么会有现在如此的发展呢？在书中就这样说了，说即便是标致汽车现在总裁，当然这话不好听啊，不是咒人家，总裁死了，员工都死了，什么人都死了，这标致公司还是一样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致公司的发展呢？其实赶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时间段，就是说呀，在很早很早以前，如果大家想要办一个什么企业，这企业比如砸了锅了，出现什么事故了，那么呢这个企业的创办人就要全这个承担责任，甚至啊他祖祖辈辈子子孙孙都得还这个账。因为如果这公司欠很多账，那就还吧，无穷无尽。但是啊，标致汽车公司呢，它的出现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一种叫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那标致汽车公司呢，它虽然是由某一个人创造的，那么这个人呢只是这个公司的法人。一旦这个标致汽车公司出现了什么问题，比如欠了债的话，那么只能是这个标致汽车公司来承担这个损失，就最多这公司就破产了。那么这个创建公司的人不会像前面说到的啊，在没有出现公司这样的一种体制之前被罚的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还债。正是有这样的一种机制，也是大家相信这样的一种机制，才让标致汽车公司有了这样的一个发展，才让即便是所有的现在的标致汽车公司的人都死了以后，标致公司还能够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咱为了避免做广告，咱咒了标致这么多次，太不合适了。 那我们借这个例子再往下说一步啊。刘沙刚才讲到这些品牌，实际上它是另外一种存在的。书中讲到了这实际上两种三种存在，一种是客观实在，一种是在你主观世界中，还有一种就是在人群中的，你信我信大家信，这事儿就成真了。比如像汽车品牌，或者说任何东西的品牌，是因为我们都对它有认知，有认知以后，这东西在我们的关系中就成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和存在。他还提到了，比如说国家，比如钱。钱也是个大家都信的事儿。 又提到钱了， 我说这致富经嘛哈，钱也是每个人都相信的，所以这件事儿就在我们社会中变得有意义了。想起来中国喜欢玩的那个文玩里面，包括玉器，其实老外并不是很喜欢玉器，但是在我们这儿它就有无上价值。为什么？因为你信它有价，他信它有价，所以这事儿就真的有价值了。 到底有没有价值呢？大家琢磨琢磨这个事儿。 反正我没有。比如说大家都预测这个股票会涨，我们就会拼命的买进。这就会让股票真的可能涨上去。他就回顾人类历史的很多发展，都往往是预测决定了未来，而不是未来真的准确了。人类会算账以后究竟是好是坏呢？书中有这么一个假设，我觉得特别逗。他说，假设有个西班牙的农民在公元1000年沉沉的睡去，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500年啊。这个时候哥伦布的水手已经登上新大陆了啊，看看四周的世界还是会感到很熟悉的。但是呢又过了很长时间，醒来说是21世纪 iPhone 的铃声，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陌生无法理解的世界。他可能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天堂吗还是地狱？ 他要又再睡了500年呢，他就会有可能获得一个永生的生命啊。 对，这个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啊，刚才讲到了公司，讲到人算账，就说到了资本这件事情。其实今天全世界都受到了一个资本的影响。书中就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记得还分享给那个我周围的朋友。他就说，如果一个人有100块钱存到银行里，然后有一个姑娘想开面包店，然后这人就把100块钱带给了开面包店的姑娘，然后这姑娘这个需要盖面包店，就把这100块钱给了这个装修和建造的人。这装修建造的人恰恰就是存100块钱进银行的人。 最后这个钱 原地不动哈，可是这个事儿干了好多哈， 就变200了。 钱真重要。 对啊，你像这个建筑商存100到银行，然后这100被借给了想开面包店的人，开面包店的人就花100块钱就雇这人再盖房子，等于这个100呢，他存银行里因为放贷现在变成200了。 你这太复杂了，咱还是说开发商盖房子这个事儿吧。开发商相中了一块地， 嗯， 这个地呢他需要用10000块钱来买下， 嗯， 然后呢他手里没钱，他呢就跟这个买房子这个想买房子的人说现在呀我要盖这房子我需要10万块钱，你们帮我一起把这个钱凑齐了，我就可以盖房子卖给你了。所以最后开发商呢他就用了10000块钱卖了地，10万块钱卖出去房子。 你是还嫌大家觉得他们不够可恨吗？ 没有没有，一定要强调一下，就是举了个例子，因为买房这个事儿是很多朋友都关注的。 对对对。 那么刚才呢我们就是举了一个例子，然后让大家来想一想，就是钱怎么从原点又回到了原点，而且钱变多了，其实就是在中间过程当中是很多人都付出了无数的劳动。咱们也一定强调，开发商人家盖了无数的章， 嗯， 然后运作了那么多人的一个大项目，得挖大坑盖。 嗯， 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嗯，我真的说地球上的人和以前相比啊，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大家可能需要做的，能就是在您的工作当中，或者说您的产品当中，或者说您提供的服务当中啊，能够再给它增加更多的附加值，这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或者说我们要做到的事情。 商业的卖点可能更多的是以人为本，但是全书呢，我看也有书评说了，作者是一个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啊，要以人为本，但是如果人类是地球上一家独大，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就可以拥有像上帝一样的力量，只为自己服务的话，利用所有的资源，可能这个地球就不开心了。 有一句话叫存在即合理，所以有的时候真不理解啊，这些哲学家或者说历史学家他们是怎么得出来他们的结论，而且这样的争论其实还有不同的流派，还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我想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那么咱们过1亿年以后看看到底谁说的准吧。 但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哈，我们是怎么预测的，可能就会变成真相。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董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董小姐，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嘴上一句带过，心里却一直重复。董小姐，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蓝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小姐，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董小姐，